欢迎收听 Daily Diary 二 D 日记，我是阿超。今天是西元2020年2月3号，星期一，温度大概24度，相当的舒服。天气晴， 你怎么知道天气晴？ 怎啊？就天气晴呢？怎么样？ 说不定台北雨，高雄晴， 关你屁事！我就是我在这边天气晴。 OK， 而且我如果说天气晴，你心情你失恋，你心情下雨，你也可以觉得自己心情雨啊。 OK， 好， 这个天气是。就是本人心里的天气 哦， oh， 那你就要说心情晴。 你管我，我在写日记，我是天气晴，到底关你什么事啊？ 好啦好啦， 我是阿超。 Hello， 我是 Peggy。 好，我们今天要聊的是那个十二星座最讨厌自己的地方。Peggy 什么星座？ 水瓶座。 想这么久？ 对，因为我本来想要用第三人称 Peggy 水瓶座，但我又怕被攻击，所以我刚刚有顿呆三秒。 好，那我们今天聊一下，就是十二星座最讨厌自己的地方，我们就从水瓶座开始。水瓶座讨厌自己因为不主动而错过太多，会吗？ 这是每个星座都会啊， 哦，是吗？ 因为这最怕的就是后悔。 No, no, no, no, no, no.我们有一个同事，他是金牛座，他错过就觉得错过就算了，因为他是金牛座，是个非常被动的人。 哦， 对， 那就是等于是遗憾，就是我不会让自己留下遗憾的，因为你一定要试了才会知道。 哦，所以你是一个主动的人。 嗯，看状况。 所以这个就不准了，因为不主动的错过太多，这是讨厌自己的地方吗？ 那我没有， 没有， 对 ，OK， 这个不准啊，我们就不要聊了， 因为我 拜拜谢谢大家的收听哦， 不是啦，这还是要看那个上，就是搭配其他的星座啊。 哦，我们今天就只看太阳星座，不好意思哦，各位星座专家，我们今天就只看太阳，不要太复杂，哦， 好啦， 啊，所以这个没有， 没有， 那也不用聊啊。第二个，讨厌自己心软，根本不会拒绝。 哦，这个，真的是很严重哎，而且就是如果对方如果强硬的话，我们就会不要。但是如果对方就摆出就是姿态很软，然后就是如果你拒绝他，他也会说哦，好了，没关系。那我们就会想说，好了，那如果能尽力就帮你就帮你，然后到最后导致就会累死自己。但那只会让他持续一阵子，因为我们后来就是如果真的无法负荷的话， 所以对方如果用很软的姿态，你就会觉得哦，我好吧，帮忙。 但是不可以是那一 对方很硬不行。 嗯嗯， 看什么状况？ 不可能在看什么啊？是怎样？这个频道可以，这个频道可以歪楼， 可以啊， 这个频道可以歪楼， 可 以十八禁， 可以十八禁，但是不要太那个就好了。老板有说啊，老板对不对？对，老板说对。 那 这个频道可以歪楼啊，真的 哦。嗯，但好，但是这个不是欸，因为有的人姿态软，他是故意看你好欺负，那这个我们就不行 哦。 嗯，这还是要看状态。看人， 所以但是你大部分有时候都会觉得自己好像心太软， 对，就是会很容易被情绪勒索。我觉得这也是还蛮多人的问题 哦。 嗯， 有没有什么例子？ 有没有什么例子？ 突然想不到， 有可能就是，有一些人他们可能刚进职场的时候，然后可能会面对就是一些同事要求的帮忙，然后你可能自己明明也忙不过来，可是你会觉得就是，好像不应该拒绝，以免人缘不好。 嗯，那你人缘好像蛮差的。 嗯， 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 Peggy 有一次在就是来上我的 Live 特别节目，大过年的，结果过年后呢，大家就是也没有大家啦，就是两三个人就问说，为什么 Peggy 可以上 Live 节目？ 嗯，就是我人缘好 哦。还是因为他们没有来上 Live 的关系？ 嗯，对。 不然这些没有上 Live 的可以来上我的八宝。算了算了，不要，我也不想仿。 要看有不有趣啦。我就有趣 ，to me。 那他们 也有趣，但就没有那么有趣。好了好了，别的话都给我跳。 好，第三个，你会讨厌自己什么都不感兴趣，什么都无所谓，没有起伏的心情吗？ 不会啊，水瓶座很有想法哎，欸， 所以这个就非常不准啊。 你到底是看哪一个网站啊？ 一个 IG， 他是不是写错星座？ 我觉得是不是写错？ 因为你从刚刚问到现在，我都黑人问号哎，欸。 哦，好吧，因为我觉得准是因为天秤座，我等一下再来聊天秤座，因为本人我是天秤座。OK， 所以这个没有。然后第四个，会不会讨厌自己口是心非？明明很介意，却让人感觉一点都不在意；明明很爱他，却表现一副不爱他。应该没有吧？ 会哎，欸， 你会 会。 所以你会欲擒故纵， 爱情好像比较不会，但是你会，就是你可能已经有 爱情，你是怕欲擒故纵，他就真的被放走了？ 没有，是怕丢脸 哦。 因为你如果我们会先探测一下对方的那个状态，对，不是欲擒故纵，对，我们喜欢就要，如果对方也有的话，我们就会让 他慢慢来。所以你从以前就是一个很主动追求别人的女生。 哎，我好像是哎、欸， 每一个都是你追的。 没有， 你没有被追过。 有啦， 有被追债吗？ 感情债有感情债，真的就是嗯，对啊。 同时被几个人追杀过啊？不，被几个人追过？ 可能两个吧。 两个也敢说 ？OK， 下一题。 哎、欸，男生， 你会不会讨厌自己有选择恐惧症、 嗯？哦，这个超级严重哎、欸！ 有多严重？看看跟我比，我哪有没有比较严重？ 哦，没得跟你比， 我选不出来。 对，就会选很久。就是你会想，应该是物品吧，买的东西吧。譬如说，我上次才刚结束年菜的选择、嗯，但是光年菜，因为网络上有太多资讯可以选， 所以你就选了半年， 就选了一个月， 从中元节开始选，就 是那个时候还没有资讯啊。 想说鬼门开，不知道应该选普渡吗？怎么会选年菜？ 没有普渡，半年前就选好了。 所以你现在开始在选普渡的东西， 也还没啦。 二月三号 现在开始要选那个元宵节要拿一些花灯， 所以你会有选择恐惧症 障碍 哦，选择障碍 对， 所以这是讨厌的。 嗯， 好，那下一个是。讨厌自己对爱情很迟疑，对友情很慎重，讲义气的性格总是让自己吃亏。 好像只有后面呢、欸，可是现在也不会觉得吃亏啊。 嗯，好不准哦，这个网站怎么那么不准啊？ 哎、欸，我真的觉得你再继续拿着那个问的话，我们这一集就没有人要听。 怎么会这种？我如果公布这个是哪个网站，应该会比较多人想听。 刚好 他不会告我， 可能 会。OK， 我们不聊水瓶座，聊天秤座。 好。 天秤座讨厌自己的地方是太在意别人的看法。 嗯 嗯，很准。 到底谁不是啦？ 好像是耶，好吧。第二个就是花心， 没有，因为你们就是那个叫应该叫什么中央空调 哦， 是中央空调。 后面那句更贱，花心，但是对每个都很真心，好准。我们是中央空调没有错、啊、而且我以前很排斥承认这件事，但是我后来就不排斥，因为我就想要每个人都有很好，我也对每个人都很好。 少在那边 ，and 就是我真正喜欢的是哪一个，只有我自己知道。 对啊，那这样就是安对哦。 为什么安对哦？不是很好吗？ 因为别人可能会觉得你喜欢他。 也不错啊， 那这样子别人会受伤，因为他发现如果你真的选择不是他的话， 哦、嗯，可是我就改不了，因为我对大家还是很珍惜呢，只是还在观察，所以我要再看一下。 好啊， 好 啦， 如果在收听节目的你的暧昧对象是天秤座，你可以做一件事情测试看看他是不是真心喜欢你，或是对你比较特别。 怎么测试？ 天秤座只有对自己真正喜欢的那一个比较勤劳而已，他对于其他人就是 哦，对，因为你超懒的， 对， 你真的超懒的耶。 其他暧昧对象就只是打打嘴炮， 真的， 或是打打其他的。嗯、真的，天秤座跟其他暧昧对象，或者是他想要拉住的那一条线，或者是更贱的天秤座，就是他其实根本。知道自己不会喜欢那一个人，但是他只是很想要跟他维持友好关系。那如果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喜欢的人或者是对象是天秤座，他如果对你比较勤劳一点，勤劳的回你讯息，勤劳的为你奔波，那就是表示你在他心中比较特别。那如果你喜欢天秤座只是跟你打打嘴炮的话， 但是我没有 血光临， 但是我没有办法想象你很勤劳的奔波、欸、 那是因为我没有真心爱过你啊， 干嘛啦QQ， 等一下，我还是没有办法想象你勤劳的模样哎、欸，因为你就是在我面前总是就是一副慵慵懒懒，然后就是， 所以我就是没有爱你，所以我才会对你不勤劳。 我勤劳起来可是很可怕。 你对朋友可以好一点吗？可恶！ 我想一下，我最勤劳的，我最勤劳就是半夜为了喜欢的人出门啊。 好 ，OK， 我们可以换下一个话题，因为这根本就没有很勤劳， 或者是很冷，然后还下雨，我还是可以就是穿着雨衣，然后买东西给他。 哦，那这个有哎、欸，有，因为我完全无法这个，就是 而且买什么知道吗？就只是因为那一阵子喜欢的那一个人，他就只是。我们一起去逛街的时候，他想要吃草莓，可是因为人太多，他就懒得排队。然后隔了两个礼拜之后，我就记得这件事情，我就去找草莓，然后就送去他家给他。 等一下， 那时候温度15度。 等一下，隔了两个礼拜、，Hello， 我要找草莓啊，草莓没有那么好找，因为我要找的是整篮的，我不要一碗只有8颗10颗，那个很贵呢，还是要务实一点吧。嗯，这个有勤劳吧？ OK， 好、好，就是以你的话，以你个人这叫勤劳，对，别人的话可能就是2个小时之内就会找到了。 OK， 谢谢，今天的这个来宾有点 GY， 我们 可以讲， 我们是中肯、嗯、 但你觉得水瓶座喜欢一个人表现方式是什么？ 表现方式是什么？应该就是很关心你吧？哎、欸，我真的觉得很不准呢、欸，因为我就 摆脱掉那个刚刚我们聊的那个，就是以你，还是你根本不是水瓶座、 啊？我是水瓶座啊。 哦，水瓶座喜欢一个人会有什么表现？只有你自己知道的，因为像天秤座，像我， 对， 就是只有我自己知道，就是我对喜欢的人勤劳，而且多勤劳只有我自己知道，其他人就只是。好啦，像最近有人想要约我去看电影跟吃饭，我都一直打哈哈哈。我说哦，我工作很忙 啊，我知道，就很像是哎、欸，好啊，哎、欸，约吃饭，好啊，我下次领，我下次领薪水， 对，没错， 再一起吃，但是一直迟迟都没有，然后别人就会以为你是不 是 被开除了？ 没错，没错，没错， 真的哎、欸，那你就是那个常常会被别人以为你 没有 工作。你是你真的是哎、欸 啊， 而且我们上次哦，我真的一定要抱怨哎、欸，我真的上次我们约老四川吃饭， 怎么了吗？ 然后你本人 怎么了？还好吧， 就是在那里謝謝 大家的收听，谢谢，记得订阅分享我们的这个频道《Daily Diary 日记》，拜拜。怎么你说、啊？ 就在那里，就是还就是我想说，哦，我们很开心的约好了，结果你竟然就是在接近。要抵达的时间前，这样告诉我说你肚子好饿哦，然后哀哀叫了2个小时之后，就跟我说你哎、欸，那你先去吃点东西。 我不会叫这么久，2个小时叫很久，很干。 哎、欸，烧香， 你就叫个20分钟就差不多了吧？ 对，然后 你会叫这么久？ 不要岔，不要岔题，我没有吃京都念慈 庵。OK， 保养我的喉咙。 对， 好。你说， 然后我们就我真的真认真的，我觉得你不会来耶，就是我会觉得你很认真告诉我说你吃饱，然后你不要来了。 各位朋友，你们评评理，我们那天约8:30 十五分， 8:15，然后我中午吃了之后，我就真的很饿，然后我想说8:15应该到了之后就会立刻进去立刻吃。但是呢，佩姬小姐她8点的时候就打给我，我想说要吃了吗？然后我就有点火速赶到，结果赶到时候8:10还在后，我想 OK， 那再等个5分钟。结果我们进去的时候已经8:30，然后再点完菜再上锅， 8:40， 火在滚， 是你火在滚，然后还给我吃到就是。吃了大概15-20分钟，然后开始有点止住他的饿跟怒气之后，他还说：“嗯，好啊，我吃饱了，我有力气了，来聊天吧。”这时候才笑哎、欸，根本就公主病啊！ 嗯，我是啊，你有吓到吗？那一次 我有吓到，因为我想说怎么办，好尴尬、喔，然后我就一直很想要圆场。 对，然后他就一直很吵，然后他就穿。他穿着他的水袖帮我们，就是 水 看坑，他那个水袖变火锅袖，一直沾，然后一直糊，然后因为我很饿，脸又很臭，我不好意思笑他， 因为我就是必须要吃到一个康赞之后，我才有办法就是止住臭脸啊。对啊，欸，我们是要聊星座， 我们是要聊星座， 聊完了。那你好，最后总结，时间到了。水瓶座讨厌自己的地方，讨厌自己什么？刚刚讲的那些都不准的话， 啊，欸，天哪，很难欸。 那我先做总结，我 讨厌，好啊， 天秤座讨厌自己的地方，就是选择困难症跟太博爱。 太博爱不是用来， 我讨厌自己太博爱啊，因为就是对大家都很好，然后会被大家误会说我是不是喜欢他。我不是故意的，啊，可是我人就是很好，那别人要误会我也是很困扰，啊。 有人讲自己人很好吗 ？OK， 我人很贱，我只是喜欢放线，怎么样？我是渔夫。 嗯，好，很好，我觉得今天就用这个当 ending， 我觉得很 perfect。 我就是很贱，怎么样？还说自己很贱？那你，有讨厌自己的地方吗？ 啊，讲没有是不是会被打啊？ 你没有， 我想不出来，可能就选择障碍吧。因为光是选很久， 那选择障碍就是天秤座的权利，不能再夺这个头衔走了。选择障碍跟博爱就是天秤座，没有别人了。 可是我真的觉得选择障碍真的有对我产生影响，欸， 真的啊！ 你 说选择男朋友的时候也会选择障碍吗？ 这个不会，因为我会非常直觉。 欸，那我再岔开话题一下，如果有一个外形都是你的菜，可是他性功能障碍，跟另外一个外形不是你的菜，可是他却很厉害，你要选哪一个？ 好，两个我都无法。 不行，一定要二选一，不然妈妈会爆炸。 你说， 你不选的话，妈妈就砰。 你说，外 长得很帅，外形是你的菜， 嗯， 但是他有性功能障碍。 那要看障碍到什么程度啊！ 算了，换个题目。他长得很帅，可是就是很小。 那另外一个， 就是长得不好看，真的不好看，可是很形状很好看。 那选外表好看的好了。 OMG！ 因为这比较外显啊，啊，如果 所以你是看外表就可以开心的人， 不是啊？你可能还有其他的工具可以。 我们今天够了，我觉得我以后每一次访问的，我最后都要加一题这一题。哇，每个人选择不一样欸。 不是只有，因为晚上你不是只能，如果他外形就是不是你的菜的话，你白天还是看得到啊。 哦， 对， 套上起来， 因为你就， 什么？我长起来还不知咧。 嗯，就是那样的话，你可能会没有兴趣啊。 哦，好吧， 是吧？那我有的话，你只是如果他外形好看，但是他有障碍的话，我们也许可以想办法 解决这个障碍。 解决这个障碍。 毕竟现在医美这么进步， 对，现在科学很发达， 不只是医外表，还可以医内在。 对啊，可能可以入。 谢谢大家的收听，记得帮我们订阅加分享《Daily Diary 二 D 日记》，拜拜， 拜。